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阵风6、7级转2、3级，最高气温1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总的来看，今天白天本市会持续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6、7级，提醒大家要注意防火防风。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这个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结乱，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开放。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它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 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了他的教育意义，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校园足球的相关话题。首先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今天的主要内容。本市新增3所民办幼儿园，2019中考英语听说机考12月22号首考，首届京津冀校园足球争霸赛本周开幕。以下是详细内容。一年之内，本市将新增3所民办幼儿园、1所儿童成长中心和1所早教中心。近日，这些园区的总园长、东华门幼儿园原园长郝建秋表示，幼儿园的国际化教育绝不是简单请外教培养国际视野的孩子，必须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做基础。目前，金融街集团正式进入教育领域，其学前教育板块包括服务3岁以下孩子的惠泽儿童成长中心和服务3岁至6岁孩子的惠泽幼儿园。今年年底，位于西城区富国里的金融街惠泽儿童成长中心将迎来首批孩子，这里将开设2岁至3.5岁的入园缓释班和家长课堂等。明年上半年，惠泽幼儿园鼓楼校区等3所幼儿园将启动招生，1所早教中心也将建成。近日，2018一带一路志愿者服务联盟项目沟通会、研讨会和交流分享会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召开，来自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外青年组织负责人以及100余位营员、志愿者、媒体代表来到二外。据了解，北京市国际志愿者服务基地是在首都文明办、团市委、北京市志愿服务指导中心的具体指导下，以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志愿服务工作及国际交流合作为主要目标的北京市高校国际志愿者培训研究、人才孵化、对外交流和成果转化的枢纽性机构，由共青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委员会筹建，2017年12月正式落户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下月6号开始，2019年中考启动报名。北京教育考试院明确，今年中考英语听说机考依然1年2考。2019年中考英语听说机考将于2018年12月22号和2019年3月23号进行。考生在中考报名时需选择是否参加2次英语机考，未参加中考报名的学生不能参加英语机考。据了解，自2018年本市实施新的中考改革方案， 英语口语考试首次纳入考试内容，英语听力与笔试分离，和口语一起单独设置考试，采取计算机考试方式，每年两次，取两次中的最高成绩与笔试成绩一同组成英语科目成绩，计入中考总分。根据考试说明，中考英语听说机考满分40分，包括四道大题，五种题型，分别是听后选择、听后回答、听后记录和听后转述以及短文朗读，考试时长约30分钟。按照北京教育考试院安排，11月16号全市将组织初三生进行一次模拟演练。欢迎继续关注足球新闻， 汇总最新校园足球赛事，回顾一周赛场精彩瞬间，一周绿茵战况报道。 来一起关注足球新闻。近日，邯郸尚书中学体育场彩旗飘扬，鼓乐喧天，第一届京津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区校园足球争霸赛在这里开幕。京津冀三省市14个校园足球试点县区56支队伍1000余名运动员汇聚邯郸，展开激烈角逐。据了解，此次足球赛事由河北省教育厅、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天津市教育委员会联合举办，旨在加强京津冀校园足球文化交流，促进校园足球试点县区特色学校建设与发展。比赛分初中男子、女子组和小学男子、女子组，均采用八人制比赛。比赛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采用分组单循环方式，第二阶段采用排名交叉淘汰赛方式，最终决出所有名次。10月24号，首届中和青少年校园足球研讨会在河南新乡河南师范大学举行。与会专家就我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状况、存在问题、解决方略以及中外深度合作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校园足球上升为国家战略，近四年来在多领域都取得了可喜的进步。我国校园足球下一步发展应着力于体制机制建设、配套措施保障、深化认识等多方面，为我国青少年学生身体素质提升、培养更多潜在的足球人才做出更大的贡献。本赛季中超还剩四轮，上海上港将为联赛冠军做最后的冲刺，而在本周四下午，他们的师弟们已经在本赛季的 U19 青超联赛中提前三轮获得冠军。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第一时间报道校园足球赛事，点燃足球激情，追逐赛事节拍。第一视角畅谈学生绿茵文化，分享足球快乐，谱写青春理想。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校园绿茵场》，我的足球，我的梦想。 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走进我们校园足球的话题。今天我们要介绍这所学校是我们做这档节目以来距离我们电台最远的一所学校，也是一所来自于郊区县的学校。但是这样一所郊区县的学校其实非常有自己的特点，尽管是所新学校，但是它仍然展现出了非常大的活力。这是哪所学校呢？就是北京师大附中平谷一分校。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几位嘉宾。首先是来自于北京师大附中平谷一分校的书记刘书记， 大家好。 另外呢还有一位是来自于平谷一分校的校长助理倪校闯，倪校 啊，大家好。 还有两位同学，分别来自于高二的张明阳， 大家好。 还有来自于初三的刘建廷， 大家好。 四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开心，而且大老远过来啊，很辛苦。说到平谷，我们都知道平谷桃好吃，也知道平谷有很多的桃花节啊，很美，是一个山美水美的地方。但是，一谈到关于教育，尤其是足球教育，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因为不管是我们的主流媒体也好，还是一些自媒体也好，对于郊区县的学校的关注度确实相对比较低。那么，究竟现在发展什么情况？我们想听刘书记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是这样的，我们呢是北京师大附中在平谷 开建的一所新的学校，在办学初期呢，我们是合并了当地的一所初中校。在我们入驻之前，当地的初中校呢是有一个足球队，能够参加咱们区级的这个足球比赛，并为喜欢足球的孩子提供一个训练的机会和参加比赛的机会。在我们开设学校之后呢，学校非常重视校园足球这件事儿，所以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第一项工作呢，就是我们建立健全了这个相关的校园足球的制度，有制度的保障。比如说我们制定了足球教练提升计划、特长生培养计划、这个足球校本课程推进计划、校园足球活动开展计划和足球社团的发展计划。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我们在各级政府和教委的帮助之下，对学校校园足球的这个硬件条件提供了一些保障。建校初期呢，我们那个足球场还是自然草坪。当时孩子们呢喜欢在操场上踢球，但是因为自然草坪有坑， 容易滑着腿， 所以容易崴脚，容易滑。那在第二年呢，在各级政府和教委的这个大力支持下，我们换成了人工草坪。目前我们学校的足球这个场地呢，是全平谷区最好的足球场地。 而且我好像看到咱们在接手了之后啊，然后自己重新建校之后，也很快拿到了全国的足球特色校、示范校这样的一个荣誉。 对，这个呢也是基于我们的一个系统的设计，就是我们通过教学保障和活动保障，多层次的来推进校园足球的这个工作。比如说课程保障，我们学校的足球课程分为三级，第一级叫普及式的，就是向面向全体的学生开设足球课。第二项呢是拓展型的，就是我们开设校本选修课和这个必选课。第三层呢就是专业性的，就是我们建立足球社团，也就是后来我们说的叫足球队、校队。通过三层为不同层级的孩子提供他参与足球的这个机会，也为不同的孩子提供舞台。所以校园足球活动呢，这项工作在我们学校开展的还是第一非常顺利，第二普及率很高，第三我们也拿到了一些成绩，参加过区级的、市级的一些比赛，成绩呢也是逐年在提升的。 那我看了一下报道，好像已经拿到了北京市第五名了吧？ 对，在今年我们应该还是成绩还又提升了一下。 哦，又提升了 啊！这个倪校长， 倪校长，您介绍一下，咱们现在成绩怎么样？ 从建校到现在，我们的成绩反正是原来的是在北京市基本上就是前八名之外，慢慢的从班级联赛，我记得最清楚就是打到第八名了，就是按班级来打的，之后慢慢的到第七名、第五名，这次参加高中丙组的应该是我们是第四名， 哦， 是第四名的成绩，而且也是同学们也领到了这个奖牌，当然是非常非常的高兴，拿着这个有好多同学还搁嘴里边叼着各种的庆祝， 咬一咬看是不是真的， 对，就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好， 很开心啊。那现在咱们的同学们对足球认知水平如何呢？就是因为我们确实对于平谷那边的整个的教育教学的情况我们并不太了解。以我自己自身的情况为例啊，在我上学的时候，大家对足球可能也就知道那么几个球星，知道 C 罗、梅西，北京国安的那些球员主力可能能认一半，剩下的基本就都不认识了。包括像什么盘带啊、二过一啊、撞天二过一啊，怎么去反越位啊，这些全都不知道。那现在的情况如何呢？那刘书记还是倪校，您介绍一下。 这个要不然我先来说一下，就是首先因为我不喜欢足球，在进入这所学校之前从来不关注，但是现在就我个人的水平来说，我在国安这个主场这个工体啊看一场球，我能够指出来，哎呀，他们在哪儿有失误，或者他们这个应该怎么，或者传给谁，或者这个阵型是什么样的，应该什么样比较合适，我都能说出来。但是这个呢，是基于我很多次参加我们的这个比赛，包括训练的过程，自我的一个提升，在他们的帮助下。那作为学生来说呢，第一，我们的普及课基本上是讲普及性知识，咱们也知道孩子不一定都喜欢足球，所以只是一些普及性的知识和基本的技术，现在几乎全校是普及了。第二个我们说的这个拓展型呢，就是通过选修课把一些中等的技能，这个可能一会儿倪校再补充，中等的技术进行这个 讲解和练习。那么到了专研型，因为我们现在也配备了外教老师，也跟俱乐部合作，我们学生的这个水平呢应该是属于咱们叫专业级，但是肯定能力还是有限，因为还年轻，但是从专业水平来说应该就是我们分了三个层次。 所以现在其实是有层次分层教学啊，在足球这块也是分层教学，然后让同学们能够首先认识足球，喜爱足球。在这儿呢，这个我们先倪校啊，您先准备一下，给我们介绍一下最后的这个我们实施的情况。我们先问一下两位同学好不好？张明阳那个大师哥啊，很多同学过了中考，上了高中，基本上就跟足球没什么关系了。因为我记得我当时上高中的第一天，我们学校就在上面标了一个距高考倒计时牌，基本上就是告诉你说，同学们上了高中之后过了中考了，那你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高考了，其他的任何事情甭管是什么上网啊玩游戏啊，那肯定是不行的。那这足球呢，你属于是绝对邪恶的运动，那绝对不能够碰的，你跳跳绳走走路跑跑步就行了，玩物丧志。你现在参加足球训练，学校跟家里边支持吗？ 学校和家里其实都是支持的，然后家长的态度是在保障我们安全的同时又不耽误学习的情况下是给予很大的支持，而学校呢是给我们提供了条件，他开设了课程，还有就是足球社团，我参加了足球社团，利用每天的课余时间和周末周日来进行训练，然后其实也是不耽误学习的。 那个你们这一年级你统计过还有多少同学在跟你一块踢球吗？ 大概十几个二十几个。 还有十几二十几个人呢？ 也差不多。 这基本上一个年级也就一两百人对吧，然后男生也就一半 差不多， 然后这就已经是五分之一的男生还在参与足球这样的一个运动。高三还能参加吗？ 目前我们高三年级也还有足球的这个孩子，对，我们在今年六月份毕业的时候，有一名孩子也通过了咱们北京市的 这个考入首都体育学院，进行那体育加试，每年一度的加试，有一名同学就是顺利的通过足球这一个专业，被体育大学录取了。 那其实也是练出来了，对吧？ 对。 而且我听说啊，咱们学校，好像跟中赫国安俱乐部是不是也有一个就是彼此之间的一个合作？ 这个合作呢，就是首先让他们在这边就是这个教练上对我们进行已经到从一六年开始已经对我们进行支援了。而且呢，就是他们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平台、一些赛事，比如说中赫国安的这个哪个一个级别的或者 U12、U13的一些比赛，我们去参加。比如说他们组织的一些福特，当初福特好像要赞助福特杯的一些东西，我们连续参加了两年，而且成绩是由第七打到了第五。 其实每一步都很难，因为我们面对的都是一些就是学校灌注了很大精力，而且是做了很多年校园足球这样运动的一些老的传统校啊，但是能打到第五非常的不容易，而且是这样的一个俱乐部杯。我也知道就是在平谷区，这个很多人就觉得说啊，这个咱们来自于郊区县的同学们都特别能吃苦。我想问问刘建廷，你觉得自己是一特能吃苦的孩子吗？ 我觉得我自己的这个还是算是比较能吃苦的。 什么时候开始练足球的？ 我接触足球很早啊。我接触足球从我小学三年级开始就已经接触到足球了。 三年级开始踢？ 三年级就开始就是玩了。 到现在是初三了，已经过了遥遥六年时间，老队员了。你觉得对于你来说，足球最大的你获得的是什么？就是给你最大的感觉，为什么你这么喜欢踢的？ 其实我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因为足球单纯的好玩，但是后来发现通过就是足球这些比赛，然后你能发现就是我在踢比赛的时候，我发现我不想输，而且我还有一堆队友，我真的就是队友，我们就是都想赢下这场比赛，之后我们就是为了这个目标来，我们来就是一起来努力，然后让我们就是可以就是让我 有一种集体的荣誉感。 对，然后 就赢了输了，叫赢了一起狂，输了一起扛。 对， 是这状态吧？ 对。 它能让我有所追求。 嗯，所以就一直踢到了初三。那想不想走这个足球特长那条路，跟你的师哥一样，将来被大学录取，还是说我努着劲儿，将来我一定要踢到职业队去？ 我踢到足球职业队，当然是就是每个就是热爱足球孩子的梦想。 嗯， 但是，我们还是就是要 现实一点 。 看来是在真正的足球比赛过程之中，也认识到了自己的实力跟一些真正特别优秀顶尖的一些运动员之间的差别。但是有这个梦想总是好的，对吧？ 嗯， 也想过通过这个足球，然后那个特长进入大学哈。 对， 嗯，好，这其实都是一种追求，有这样的追求就是练习足球最大的动力。一方面锻炼身体就不用提了，而且培养了一个特别好的兴趣爱好，不会到三十多岁的时候像我这样成一油腻男啊，就叫中年油腻男。有一个爱好，有三五好友一起能踢场球，很愉快啊，每周。然后呢，而且如果在升学上有所注意，那就是家长们也放心了，都怕说因为踢足球耽误学习。现在一看，哎，踢足球还能考上一好大学，考好点没准能上一211大学，那北体对吧？211大学这挺好。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校园足球节拍， 传递校园足球文化，感受足球音乐节拍，校园足球节拍。 进入我们今天校园足球节拍，还是有福利啊，可以送首歌给你们的同学们。咱们让给刘建廷吧，刘建廷今天是在场岁数最小的，你来送首歌给你的同学们好不好？送首什么歌？ 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好，那这首歌送给谁呢？ 送给我们所有足球社团、足球特长生每一个人。 嗯，希望他们都相信自己， 对， 然后踢出自己的精神风貌来。宾馆多强的队，咬一口再说，是不是？ 对。 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于师大附中平谷一分校的师生们做客节目，我是姚迪，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胜利。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受冷高压作用，天气晴朗，有北风，扩散条件有利，预计细颗粒物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5到35微克之间，全市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一级优。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爱车如果加的是北京正规加油站销售的汽油，还需要添加清净剂吗？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69条的第2款规定，机动车所有者或者使用者在车载排放诊断系统报警后，应当及时对机动车进行维修，确保车辆达到排放标准。第114条第2款规定，违反本条例第69条第2款规定，机动车所有者或者使用者在车载排放诊断系统报警后未对机动车进行维修，车辆行驶超过200公里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处以300元的罚款。那么到底这个车要不要这个添加清净剂呢？我们先来跟您解释一下什么是汽油清净剂。汽油清净剂是一种含有氨基和肽氨基的高分子表面活性剂，也可以称之为是一种含氮有机化合物，比如说氨基肽胺、聚丁烯基丁、二肽甲胺，还有聚丁烯基胺，还有聚米胺等等。它是含有极性基和非极性基的一种表面活性物质，能够吸附在发动机的金属表面，从而阻止汽油沉积物在金属表面生成和堆积，同时还能够分散汽油沉积物，以防止沉积物聚集。极性基通常含有氮原子和氧原子，它们能够吸附在发动机的金属表面，起到阻止汽油沉积物在金属表面生成和沉积的作用。而非极性基团主要是油溶性较好的长链烷基，以增加它在汽油中的溶解性。那么汽油清净剂有什么作用呢？一个是清洗作用，能够自动清洗汽车的发动机燃油系统，延长发动机的寿命。一个是保洁作用，另外呢还有改善汽车排放和节省燃油的作用。但是呢建议广大的车主啊，一定是要给爱车来加达标的油。如果爱车长期在北京加油，是不需要额外添加有清净性的添加剂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